但今天相聚数一番，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大家好，我是 Albert Au 欧瑞强，一听2000靓歌再重聚的主题歌呢，我们就会出现了。我今日嘅拍档咧有少少唔同，不过咧其实都系自己人嚟嘅。我当然有 Vince 啦。咁阿坚哥去咗边啊 ？Vince， 坚哥去咗拜年啩？ 去咗拜年啊，要去远方拜年啊。咁啊都会嘅，因为佢咁多佢好耐咯，佢都做咗，咁啊好少请假嘅，咁啊应该嘅。咁啊但系咧，我哋亦都有个自己人啦，吓有阿 Boris， 即 系系啦，我哋嘅万能大侠。今日咧佢又既然又弹吉他又敲击啦，又吹口琴啦，又唱歌啦咁，咁所以今日嘅2000靓歌咧比较平时有少少唔同。最重要咧就系我哋有一个唔同嘅直播室，其实系录音室嚟嘅，咁亦都录埋影嘅，不过咧我哋就唔会有影像播出去啦。咁所以咧大家听落去咧有少少唔同嘅感觉，我哋就觉得好大唔同，因为我哋好注重呢啲声响啦，即係惯咗呢我哋以前嗰个二号直播室，嘩即係好广阔㗎嘛。虽然而家呢度呢细啲，不过我觉得呢又好有啲亲切感，好似喺我哋屋企呢唱歌咁样，唔错嘅。希望大家呢喺今日呢会有啲好亲切嘅感觉啦，好似嚟咗我屋企啊，请你饮茶，然后饮杯嘢听下歌咁就好咯。咁尤其是阿 Vince 阿 Boris 都会唱歌嘅，咁仲要系独唱嗰啲，因为我哋嘅特别嘉宾咧就系佢两位啦，就系因为咧系啊，我哋今日咧就特别咧，因为我哋转咗啲，因为本来嗰个直播室咧唔系唔用得，而系咧会维修噶嘛，即系各样嘢都要维修，连嗰个钢琴咧。即系太珍贵啦，即系两秒几啦，系要间中要维修一下嘅。不过今日咧，我哋有个主题喎，边时？ 系 开咪俾佢啊？啊，边时？ 系 咩主题啊？你我讲开俾你听噶。 今日我哋 即系谂一啲咧唔正常嘅嘢就啱噶啦。 唔正常就系好少喺2000靓歌会唱嘅歌， 甚至乎。 我哋唔唱起，你又醒唔起啊！呢一首歌添， 嗰啲其实好简单啦，四个字。我最中意有时一有空间咧，我就会介绍嗰啲叫做沧海遗珠啊嘛，系咪？咁啊，因为乐坛浩大啦，即系哇，即系歌海，哇，即系大到你唔信。咁诶喺呢个歌海嗰度咧，你捞翻几粒珠上嚟啊，系好耐冇听过，甚至乎有啲未听过都得嘅。咁但係当然我哋觉得好听嘅呢先会今日同大家介绍同埋唱啦。当然係现场唱嘅呢，大家听緊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2000靓歌再重聚。每逢星期日嘅晚上呢有三小时嘅现场直播。好，我唱先啦。嗱，我呢首歌呢就代表咗我哋呢个节目嘅，就係无论乜嘢天气，无论咩情况，无论咩日子，总之是星期天呢，我哋就会直播㗎啦。咩季节都得嘅，都啱听嘅，叫做春夏秋冬。一隻阿 Leslie， 佢自己同我讲嘅。喂 ,Albert， 我有隻歌呢好民歌㗎，你实鍾意㗎啦咁样。咁係喎，真係好民歌嘅，张国荣歌呢真係唔多嘅。呢只叫做春夏秋冬。 秋天该很好，你若 约上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冬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灰我们亦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东向，莫是爱跟低温这样长，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无人与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笑得肌肤如情，很极有样，滴着汗的一双笑着唱，春天该很好，你尚在场，春风仿佛爱情在酝酿，初春中的你撩动我幻想，就像乱绿草时笑着唱，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无人与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仿佛爱情在酝酿，初春中的你撩动我幻想，就像乱绿草时春雨 即系点解叫做沧海遗珠咧？就系、是、因为好少唱啦。第二咧，根本都好少再重听嘅，因为啊张国荣嗰啲 hits 咧，嗰啲流行曲咧实在太多，真系多到可能即系数到成三四十只都未到呢一只嘅。咁所以呢啲咧都我觉得都系佢嘅沧海遗珠啦。嗱，虽然佢都喺当年嘅演唱会都有唱嘅，咁特别咧就同啲观众讲话，诶、哎、呢一只咧好福桑嘅，好民歌嘅。咁咧就我仲记得咧。他就找了太极两兄弟啊，着晒啲校服啊，咁样喺现场和音，咁啊即系话因为民歌嘛，福桑喺学校唱啊，啱唔啱啦？好，咁啊，所以歌词话斋啦，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如果佢在场，就可以一齐唱。好，今日嘅二千靓歌再重聚，我哋会好多好听嘅歌，我认为真系好好听嘅歌咧，啱啱喺嗰啲回忆边缘嗰度。你一定识嘅，不过咧就好耐冇听。譬如有边时你介绍一只啊？ 我讲呢个歌手嘅名先。 好啊， 蔡兴麟。 哇，我梗系识啦，我系 DJ 嚟噶嘛，当年都系、 啊。 当年咧，一定要讲当年呢两个字。我谂起码都系佢蔡兴麟，因为九十年代嘅歌手嚟。 系啦、啊，咁呢一首呢一首歌咧就好好听嘅，因为我细个咧已经成日。听噶啦，咁呢首歌叫做《为了你，为了我》。 系啦，呢啲咧就系你哋个年代嘅沧海遗珠啦。 系啦，之后 Beyond 都有自己唱翻、嗯，因为呢首歌系黄家驹写嘅。 哦 ，Beyond 再重唱过嘅。 系。 咦，咁啊真系要细心欣赏喎，因为我错过咗呢一个九十年代后期嘅一啲音乐经验添。蔡英文，我记得为了你，为了我。 占尽我心里，我却每天等你望你，知道我是谁。冬天虽冷，仿佛想你，看你已心醉。你到那天方发现我，终于你伴随。回望每一天，共多少梦与诗。回望每一天，剩多少还未了？怀念在过去，留恋在雨里，唏嘘的风吹，还是未爱够，还是未看透，依依不舍的占有，从来未追过，从来未痛过，怎知得清楚？原来为了你。彼此找到深爱过的感觉，忧伤的你抛开一切。早变了梦里，可惜心里不知不觉已进退失据。到了这天，总也没法刻意爱着谁。回望了一朝，共多少梦与笑。回望每一天，剩多少还未了。怀念在过去，流连在雨里，唏嘘的风吹，还是未爱够，还是未看够，依依不舍的占有，从来未追过，从来未碰过，怎知得清楚？原来为了你，原来为了我，彼此找到相爱过的感觉。剩多少还未了？怀念在过去，流连在雨里，唏嘘的风吹，还是未爱够，还是未看透，依依不舍的占有，从来未追过，从来未痛过，怎知得清楚？原来为了你，原来为了我，彼此找到心。的感觉， 为了你，为了我，为了收音机旁边的所有朋友，这首歌呢就在沧海那里捞回来。 相当好听的只歌嚟。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咧，好似我之前个印象是第一次听。 诶， 点解我会唔识呢只歌嘅咧？嗰阵系咪流行嘅上榜嘅？ 如果系佢唱嘅话，就一定系啦，因为好似都系得一两首。 系啊系啊，我知道呢个歌手啦，当然，但系我唔够记得佢系唱咗呢只歌，因为我唔系跟流行榜啊，所以印象少少模糊。第二个可能性咧，就系我而家已经系好多嘢都唔记得啊。你贵姓啊，小姐？你弹琴咁叻嘅？ 唔系啊，九十年代你太薄杀啦，冇时间听歌。因为呢啲系我读书嘅时候听噶嘛，即系读书嘅时候最得闲听歌噶嘛。 哦，唔系，其实我最忙系八十年代啊。我九十年代已经毕咗业，读完书做完嘢乜，咁就可能就即系啊，真系可能系我会个重心去咗幕后啊多啲啊，虽然都喺幕前，但系去咗幕后，所以好多九十年代后期嗰啲歌咧，印象冇咁深。咁我调翻转头，我诶当然会介绍嗰啲七八十年代嗰啲歌为主啦，因为我嘅年代。咁我哋个老友啊阿 B 哥啦，钟镇涛。咁佢就以前好多好得意嘅歌嘅，嗰啲同阿林敏聪嗰啲咧咩机关枪啊、蚊帐机关枪啊，即系乜都有嘅，好得意。咁但系有一只歌咧，真系我觉得写得真系好，好简单，好复桑咁样嘅。郑国江老师为佢写嘅，咁好处咧就系、是、特别咧就系、是、佢有个感觉咧就系阿钟镇涛弹吉他噶嘛，咁所以咧。佢又作咗呢只歌咧，系好似吉他歌咁啊！阿 Boris 你系啱晒嘅，我哋用吉他弹，系阿 B 作曲嘅吓，佢自己作，咁就阿郑 Sir 郑国江老师为佢写词嘅，叫做《不可以不想你》。 可以在雪中不给我意。可以大爱远行，仍无恨意；可以寄托中不给我睡，不可以一秒不想你。可以历困苦，身心透支；可以但直旅路，仍无恨意。可以为你生，且因你起，不可以一秒不想你。柔情蜜意，让我去追，回味那笑语时满怀乐趣。融融蜜语，愿永记取，前世已变。永藏深深处，柔情蜜意。让我去追，回味那笑语时满怀乐趣。融融蜜语，愿永记取，前世已经永藏深深处。可以在雪中不给我意，可以带我远行，仍无恨意。可以寂寞中不给我睡，不可以一秒不想你。怎么每一秒亦怀念你？只因你的爱是真挚。 跟住落嚟咧，不可以不想你，就不可以不叫你唱一首。我哋今日虽然唔系特别嘉宾，不过咧佢间中先会出现喺我哋节目嘅 Boris 又弹，梗系要又唱啦。呢只歌咧就系、是、都系我嘅 心中的沧海为主，因为卢冠廷当初很少唱这首歌，非常好听的《逝去的心》。真系好中意噶，不过今日呢个版本我更加有个感觉。阿 Boris 自己唱咗一段，仲吹埋口琴，而家正在，我就觉得短咗啲。好嘅歌咧，应该我觉得要掹长翻少少，因为呢啲回忆咧，我哋慢慢咁样勾翻翻嚟。逝去的心未逝去，新闻报告后，我好想你重新全只唱，好冇？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深水埗民政处筹办的光剑工学 at 深水埗，寻日起一连两个星期的周末举行活动，以动漫、数码产品及新兴运动光剑为主题，配以灯光装置、游戏及夜光活动等。聯同區內商鋪和食肆，以遊戲攤位和優惠等吸引市民和遊客，希望振興經濟。當局說活動集科幻、數碼和動漫元素，市民可以認識和體驗光劍和欣賞各項表演。活動今晚和接下來星期五至日的晚上6點至9點在欽州街至桂林街一段福華街舉行。社區組織協會調查發現，近四成受訪者表示不考慮入住新界的簡約公屋和過渡性房屋項目，主要擔心跨區就業與就學以及交通等的配套問題。調查在去年11月至今年1月訪問345名基層市民，社協建議政府興建簡約公屋時預留地方作廉價超市、社區診所等，若果項目位置偏遠，附近交通網絡未完善，應該提供接駁專車至市中心。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星期三發表，社協希望政府繼續覓地建屋，增加市區簡約公屋供應，回應基層住屋需求，同時建議延長過渡性房屋租住期，直至租戶獲編配公屋。 全港首架双层氢能巴士投入服务，行走城巴20号线来往启德木安街至长沙环海达村，初期每日6至8班，为期大约1个月。大批巴士迷参与首航，获赠纪念证书等。有乘客认为氢能巴士行驶的时候较柴油巴士或者电动巴士安静，冷气亦都较强，整体乘搭体验较佳，期望能够普及。这架双层氢能巴士下一阶段将会调派至22M号线同20A号弥敦道线，每条路线行驶大约1个月，以收集不同环境下的营运数据作分析。城巴形容今次首航是零排放转型计划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计划年内引进更多量产型氢能巴士和电能巴士展开并行测试。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今日在金门附近海域展开执法巡查，期间海警舰艇采取编队航行，识别查证、警戒护渔、喊话警告等的措施，加强重点海域执法巡查，有效维护有关海域作业秩序，切实维护渔民生命财产安全。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同日调派两艘渔政执法船艇在厦门、金门海域展开渔业执法。国家农业农村部表示，正值渔业生产旺季，福建省渔业渔政部门将会根据需要进一步加强海上执法力量，展开常态化渔业巡航执法行动，保障渔民合法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清凉，听日有一两阵微雨，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东风逐渐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仍然较凉，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再度转凉。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仲夏夜之梦》，作曲 Yika 吴以嘉，作词 Yan To， 主唱 Yika 吴以嘉。 祈求童话梦境，我不断填满每天，严重爱你无声于初见，为什爱难分里共舞，在烂泥世间枯燥。 Count to Ten， 作曲 Edgar 江海嘉，作词陈永谦，主唱 Edgar 江海嘉。 你别以为有人拜就叫偶像，有人拜是对着你凭吊那样，眼泪跌在半夜钢琴太漂亮。 Give me a chance， 作曲伊云，移民作词云溪，主唱胡鸿钧。 Give me a chance， 让我走进你的心，在忽明忽暗荒芜里听你的声音。如果下一场大雨，我为你撑伞撑起。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入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3月1号。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Let's celebrate！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一个最喜欢画花， 一个就最爱用匙羹画画。 当匙羹遇上花，会擦出怎样的创作火花呢？ 现年92岁的本地画家花婆婆和展能艺术家世杰携手在超越界限的艺术联展当中，和大家分享他们的艺术世界。 有请主办单位之一 13A New Street Art Gallery 的创办人冯蓉蓉 Ruby 介绍下这两位艺术家的故事。 花婆婆呢，年轻的时候就在花墟度买花，她的作品呢都是以花为主。她是80岁才开始画画，而她画画呢是无师自通的。咁细节呢，佢係扶康会入面发掘出嚟嘅，佢就有中度弱智啦，同埋有自闭症倾向嘅，又係无师自通啦。咁而佢呢最鍾意嘅呢就係呢个匙羹。而家嘅创作呢全部呢都係用匙羹再混合其他颜料呢一起画嘅。 今次呢两位艺术家综合力创作咗三幅作品，以下为大家介绍嘅呢一幅就叫做《导游花海》。再请 Ruby。 成幅画咧，首先就由阿细杰咧画咗咧嗰个天星小轮喺入边先嘅。咁婆婆见到呢一幅画嘅时候咧，唔认得嗰只船系天星小轮，佢以为系一只小船。咁所以你见到嗰幅画上面咧，其实系有两边有两个桨啊。然之后咧，咁佢好中意画花噶嘛，咁喺个海嘅嗰啲波浪中间，佢又填满咗好多小花花，所以成件事咧就好有火花嘅，由一个平平无奇嘅海上航行啦，就变咗系喺花海上面航行啦。 超越界限的艺术，花婆婆世杰艺术联展， 即日起至5月1日， 地点柏宁酒店大堂走廊。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再重聚啦，9:41嘅时间，我系阿伯拉欧瑞强，我哋已经开始咗二千零歌再重聚，你唔好走住啊，因为我哋会一路唱到凌晨12点，而今日咧就特别抒情嘅，唔会嘈住你瞓觉嘅，你可以一路慢慢进入梦乡，我波估你都唔会咁早瞓嘅，咁一路到越夜嘅时候咧，我哋就会越抒情都未定。不过而家咧，我哋今日就喺呢个新嘅直播室吓，从来冇用过呢、这、一个，都几得意，好似嚟咗一个新嘅地方，一个世外桃源咁样。因为我哋嘅音响咧又唔同咗之余咧，亦都乐器都唔同嘅。头先啊 ，Boris 咧，即系我嘅好拍档咧，就唱咗一小段嘅《逝去的心》，我梗系唔够喉啦，因为卢冠廷嘅呢一只歌咧作得好好听，不如。 你由头嚟啊，吹下口琴先啦。呢啲口琴聲音咧，就真係勾起好多往事啊！因為以前我哋教民歌隊咧，好多時候都會用到口琴，而口琴嗰個特質咧就好得意喎，真係好悲怆啊， 慘慘地， 係好慘慘地，但係真係喺個夜闌人靜咧，嚇、即係四寂無人，果挺咁嘅感覺，吹下口琴，好似哇嗰種味道咧，就真係好容易同個吉他咧融為一體嚇，浮現咗出嚟。頭先只歌咧可以特別為大家介紹嘅《滄海遺珠》，叫做《逝去的心》。多謝阿 Boris 同我哋又唱又彈又吹口琴。咁啊，講起吹口琴咧，頭先我都講話我哋以前救民歌隊咧，有隻歌成日都會唱嘅。不過咧，一定要有口琴先至似樣嘅，因為 Simon & Garfunkel 佢個口琴部分咧係經典嘅，咁所以上一次咧我就同阿 Boris 夾咗一次啦喺個演唱會度，哇，回味無窮啊！咁所以咧今日咧就橫掂啲麗都啊，又有口琴，我就想再唱一次 Simon & Garfunkel 嘅一首本來係好 hit 嘅歌噶啦，不過喺我哋嘅節目嚟講咧，可以講係滄海遺珠，好少能夠唱，因為我要等埋你嚟先至唱，因为一定由头到尾都要和音嘅。呢个歌一个人唱唔得嘅，一定要两把声，又有口琴又有吉他，咁就似样啦。OK， 咁呢只歌叫做《拳手》啊，《The Boxer》。 I am just a poor boy, though my story seldom told. I have sworn.Resistance for a pocket full of mumbo, such a promise is. All lies and jest, steel man hears what he wants to hear and disregards the rest. When I left my home and my family, I was no more than a boy.In the company of strangers, in the quiet of the railway station, running scared. Laying low, seeking out the poorer quarters, where the ragged people go, looking for the places only they would know. Lie, lie, lie. Lie, lie, lie, lie, lie, lie, lie, lie, lie, lie, lie, lie.Asking only a workman's wages, I am looking for a job, but I get no offers. Just a come on from the hoes on 7th Avenue. I do declare there was times when I was so lonesome, I took some comfort there. La la la la la. 是一首 New York City 的城市民歌，标准的传统标准的New York City 的城市民歌，来自 Simon Garfunkel， 就是我们小时候弹吉他的时候是必要唱是必要弹的一首，歌名叫做 The Boxer。 如果有兴趣可以深究一下歌词，真的写得的哇，好 documentary 咁嘅感觉，即系好似讲到真嘅一样，好似电影嘅里边咧有一个，唉，搵唔到嘢做啊！呢、這个 New York City 嗰度咧，即系流连啊吓，咁诶又要做拳手啊吓、啊，就俾人打到即系头破血流啊，好惨！唉，即系总之充满咗即系纽约城市嘅冬天嗰种，哇，系嗰种咁嘅感觉。民歌就系咁啦，好多时候都可以反映当地嘅一啲生活啦、文化啦、人情啦等等。阿 Vinny， 系 我哋个二千靓歌再重聚咧，就一年365日咧都做嘅，总之系星期日就做。咁究竟我哋有冇做到365次咧？一定唔止，一定唔止啦。咁我唔识除啊。 52个礼拜一年，咁就真系有起码 六七年啫。咁我怀疑咧，我哋真系唔止365次，应该系乘十咧，3650夜啊！我讲嘅系一只歌嚟啫，我唔出奇噶。如果我哋有幸可以做到3650次，真系好似呢只歌一样咧，二千靓歌就系永恒。呢一只当年咧系阿吕珊嘅一首歌，我相当欣赏嘅。我哋有一位吉他朋友制造嘅，弹吉他好叻嘅 John Chan， 弹埋吉他当年。今日阿 Vince 为我哋再捞翻喺个歌海度捞翻呢一粒沧海遗珠，3650夜。 暂停在今日。常记得风雨的孤路，常记得怀念过去固执，回看这刻，谁是我？未记得，未记得。想一想这些，知不知可不可再借这3650夜？失了意了，愿暂时。 想一想这些，知不知可不可再借这3650夜。想这些，知不知可不可再借这3650夜。 3650夜咁快就过咗，哇！真系，系我哋做咗几多夜啦？吓，有冇计啊？计，诶，啲算术好唔好啊？阿 Boris 你计啊？我哋做咗24年，24×50咯。如果做足就吓，好容易啫，5×4=20， 1200几夜，哇！冇唔够3000喎。 哦，好快啫！再做多， 做多一倍， 做多20年，有冇咁长命咧？喂， 应该有嘅。 诶，你哋两个应该有嘅， 你都应该有 嘅。诶，啲听众朋友应该有嘅，起码佢要继续听啦吓。总之大家咧可以听，可以做，就系咁噶啦。如果你听歌又好啦，唱歌又好啦，好多歌咧就好似永垂不朽，永远唔会老，永远唔会老嘅。有一得一样嘢咧，就系啲歌。我哋都会老嘅，大家都会，冇所谓，人咧都会老，但啲歌咧就真系可以一代传一代。所以今日咧，我哋特别咧就揾一啲即系沧海遗珠，我觉得好重要，因为我成日挂在口边嘅一句说话咧，叫做靓歌保育啊嘛。保育咧，其中咧就将一啲已经喺路大家都好中意嘅歌咧，传俾下一代。咁可能好 hit 嘅嗰啲歌，我哋譬如演唱会啊咩，成日都系左右唱啲最流行、最经典。但有一啲咧就系好少听到。如果你一路唔唱、唔再介绍的话咧，好简单啫，佢就会慢慢消失嘅。真系噶，你太耐啦嘛，咁就你唔会，我识噶啦，我听过啊嘛。不过下一代点咧？或者你自己都开始。好似我而家咁样会唔记得一啲嘢，大家心照啊！10点钟嘅新闻报道后，我哋继续喺沧海嗰度揾翻啲遗珠先。 笑燕子，共你再度雨中遇。笑燕子，伴我互诉心事。离闹离雨中情怀能护送，人如同命了无人能代替，情言似首诗，柔情如蜜意，情人彼此相关注。燕子何时抚起窗前，身边伴已飞远，汉子无奈枯坐窗前，情伴如今早高飞走远。小女子共我留在雨中遇，千汉子像醉了互诉心事，含情蜜语间无穷甜蜜意，投情和合意，情迷如半痴，情言似首诗，柔情如蜜意，纯情好比小天使。结婚前后仿隔千年，那温柔会改变，现今无奈枯坐窗前，怀内情侣早高飞走远。小燕子心太浅， 看似 这些歌是不是很熟呢？即是有些资深的乐迷，资深的民歌迷是会很熟，因为这些歌原本叫做 Yellow Bird UpHigh and banana tree， 系啦，咁我咧就其实呢只歌都唔可以讲系沧海遗珠啊，直情系未见过嘅一粒珠嚟，未出现过嘅，因为呢只歌喺香港冇发行，系我将呢啲民歌咧全部请一啲朋友咧就谱上咗广东嘅歌词，咁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将呢啲咁好听嘅民歌咧用中文介绍俾全世界嘅乐迷。小燕子啊，改咗个名。咁啊，翻嚟咧，二千靓歌再重做，第一个钟系10:10。咁啊，今晚咧就开始凉咗好多啊。咁啊，觉唔觉得？头先你翻嚟系啦。咁啊，即系之前咧就之前热咗一阵子啦。咁啊，而家咯凉凉地就开始唱呢啲抒情啊，或者有甚至乎你头先有啲悲情嗰啲歌咧，特别有味道，吹下口琴啊咁样。今晚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当然都系现场直播嘅。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欧瑞强。有只歌，当然亦都趁翻今日嘅音乐主题，就要闹翻呢啲沧海遗珠翻嚟。讲起关正杰，好多歌，起码要谂到20只，甚至30只之后咧。都可能未必想起这首歌，我就相当喜欢的这首歌，名叫做《向日葵》。谁留意向日葵，以为谁人摘去，此际这样残残留在行人泪眼，平日路过自苦没时间，匆匆上路未敢怠慢，容我忏悔往日自己如老客，更知惨时常对他冷淡，可知我热情埋藏了在心间，正为心境有意难。摘去，此际这样残残留在行人泪眼，平日路过自苦没时间，匆匆上路未敢怠慢，容我忏悔往日自己如路客，更知惨时常对他冷淡，可知我热情埋藏了在心间，正为心境有意难。仍然记在心间，最恨怜香这上路难。当年关正杰一张大碟里面通常佢都会有 电视剧的主题曲啦，多数都是啲武侠剧啊等等。咁里边咧就会有一啲改编的歌，有英文歌，间中都会有日本歌，好似呢一首。本来呢有一首日本嘅好民歌味道嘅歌，作词嘅呢就係卢国沾，咁呢首叫做向日葵 Sunflower。 好，关正杰之后我哋有你估先唔識㗎呢隻歌， 呢一隻係彭羚嘅歌， 彭羚好多歌， 佢应该係第一隻嘅国语歌啦。 哦，是吧？是的，他以前我听的多数都是粤语，是有国语的。国语里面你介绍这一首， 这首叫囚鸟。 囚是囚犯的囚， 囚禁的囚， 囚禁的囚。 对爱无计可施，这无味的日子眼泪是唯一的奢侈。 歌名叫做《囚鳥》，即系几时放出嚟？头先放咗啦， 头先放晒啦， 系啦，我都好高音啊！系啊，彭羚嘅一首，可以讲旧歌啦吓，佢所有都系旧歌嚟噶啦。因为讲起由我哋由歌手开始，即系揾翻个歌路先。头先我讲关正杰，于是乎就可以有好多歌，彭羚有好多歌，然后就揾咗只《沧海遗珠》。阿 Boris， 你讲一个名嚟啦。 蔡国权啊。 哦，蔡国权啊，随口噏都可以好多好多只噶。 佢嗰啲经典啊，嗰啲 最经典咪抢噶，一定系不应再犹豫啦。咁但系佢如果计唔计，即系计埋徐小凤咧，佢一定系最 hit 嘅《上流逆流》啦，佢作噶嘛。咁啊，有 乜韩国 士兵啦，不装饰你的梦啦，是谁在我耳边唱啦，即系佢系我啲 friend 嚟噶嘛，佢嗰啲歌我好熟嘅。咁你又想唱佢一只乜嘢《沧海遗珠》咧？即系连咁，我唔会未听过嘅，不过即系可能会好少听到或者好少播。连我都好少播嘅， 数十隻之外都未数到呢隻歌， 系咪？数嚟听下。 头先你数咗好多隻，你 数咗成六七隻噶啦。 系啊，冇错。 系啦，其实佢好多歌噶，佢真系以百计噶，佢作过嘅歌吓，咁佢自己灌过嘅歌，仲有咧就系、是、譬如话佢改编嗰啲啦吓，都有噶。咁有啲咩无心快语啊嗰啲啦，系咪啊？咁但系你而家呢一隻系边隻先得噶？ 海底针啊！ 哦。男人心咪即系 海底针，冇错啦。 哦，唔系，sorry， 嗰个名就叫海底针。海底针啊，大家有冇印象咧？系蔡国权当中嘅一首，真系海底针咧，仲难闹过海底围珠。 沧海围针啊， 系啦，沧海围针呢啲首，试下睇下系咪有冇印象先，唱嚟听下。 他的心如像海中嘅针，极傲慢，人又放任。想想他仍旧又爱又忧愤，要怪我不应该太认真，心不甘常在思想斗争，是幸运还是恶运，想不通如何念我被吸引，我对他依旧不放心，使我都快乐，过去了的事使我都伤心，实在我太愚笨，留下了破碎的心，想将它去改造，太天真，想当初仍具充足信心，但命运无力过问，他的心仍然未会被改变，我有我孤单一个人，充足信心。 过问，他的心仍然未会完改变，我有我孤单一个人，我有我孤单一个人。 我听过不过我又未听你唱过。刚才呢就是 Boris 郑明跟我们唱这首歌叫做海底针。总之是记住男人心，有着女人心的嘛，没有男人心的嘛，这只就是男人心了。是不是女人心海底针啊？应该 应该是这样。 我鉴生即 是即是现在他讲紧佢啊嘛，讲紧对方， 即是女人心啦，海底针。OK， 系啊，蔡国权嘅一定系佢作噶啦， 系啊，冇错， 词都系佢作嘅，好多好多时候佢都系包办晒曲词，系一位多才多艺嘅创作歌手。跟住呢首咧就我自己就好喜欢嘅。咁喺我哋嗰个年代咧，就有几个日本嘅 artist 咧，即系创作歌手咧，即系大爆到咧，即系点样大爆发咧？譬如话我举个例，有玉置浩二啦，即系因为佢有佢嗰啲歌啦，佢嗰对乐队啦吓， 安全地带， 安全地带啦，佢嗰啲歌就好多人，即系香港，即系啱啱嗰阵香港又开始爆发。就将所有呢啲最正嘅壮正呢啲作曲者嗰啲歌咧混晒过嚟就变晒粤语啦。咁另外咧就系、是、有好多嘅 五轮真功啦， 梗系啦，我啱想个五轮真功问谷川新司都系，系啦，即系有几个呢啲嘅。咁五轮真功就更多，又系全部徐小凤行先，就即系改咗好多。咁啊差唔多，即系抢完抢正咧，我就突然间发觉有一只咁样嘅歌，五轮真功作嘅。咁又系卢国沾先生为我写词，通常都会有少少有少少悲怆嘅感觉嘅，听到啲海浪，一个人独自喺海边，嗰啲记忆希望系海浪会为我冲走晒，但系只脚又踏咗喺沙里边，好似走唔甩，都系讲爱情啦。歌名叫做潮涌我心间， 冲去所有错误，包括一切寄望，掩却一切在浪涛下，冲去所有片段，不要一片纪念，剩了些小梦留下，看山中人乱，方似流霜般，浪涛曾伴我共他海边散步，爱的足印乱如麻。要被叫也罢，因我此际都想见他，他已不再回来，此际不似旧时，让你分享热情话，恨我已经不会恨，请你无牵挂，旧情又似我滴出许多眼泪，跌于沙里不见他。恨我已经 情，又似我滴出许多眼泪，跌于沙里，失去他。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将会在星期三发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话，面对财赤，运用有限的公共资源时，希望能够更聚焦、更有效益。又說香港在國家的發展大局之中地位和功能獨特，要將機遇化為成果。陳茂波的最新網誌附上一張相片，沒有上鏡的陳茂波雙手拿著一本譽為神稀式，封面印有2024-25財政年度預算案的文本，台上就擺放了他過去發表的七份預算案，每本的封面顏色不同。陈茂波说，外围仍然复杂多变，地缘政治局势持续紧张，利率高企，不明朗不确定因素交织，影响经济增长的力度。他预期今年经济会逐步改善，亦都期望各行各业的经营环境持续好转。新星旅游今个月23号起停止营运，旅监局说新星旅游今个月9号书面通知旅监局，符合旅游业条例要求。公司提交业务停止通知之后，没有接受新的旅游服务预订。截至目前为止，旅监局没有收到任何投诉、查询以及赔偿申请，涉及新星旅游在提交业务停止通知之后接受的新旅游服务预订。旅监局说，知悉新星旅游正是处理顾客的退款安排，并且会按条例下旅游业赔偿基金的条款处理赔偿申请。旅监局已经提醒新星旅游的负责人、旅行代理商在牌照撤销之后或者暂时吊销期间，仍需遵守条例规定，包括按照已经订立的协议、交易或者安排之下的义务或法律责任行事。白俄罗斯举行国会和地方选举，大部分候选人属于四个支持总统卢卡申科的注册政党流亡邻国立陶宛的反对派领袖季哈诺夫斯卡娅，呼吁选民抵制这一场没意义和没有选择的选举。卢卡申科在投票之后透露，计划出年再次竞逐总统职位，强调负责任的总统会不会抛弃跟随他的人民。69岁的卢卡申科自1994年以来一直统治白俄罗斯，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亲密盟友。卢卡申科日前声称西方国家正是考虑发动政变，或者试图通过武力夺取白俄政权。因为员工罢工而关闭六日的法国巴黎著名地标艾菲尔铁塔星期日重开，负责营运铁塔的公司表示，与工会达成协议，双方将会每半年检讨公司的营运模式、维修开支和收入情况。又说过去六日已经购买入场票的游客可获安排退款。艾菲尔铁塔员工不满公司基于夸大的预测参观人次来营运，并且低估维修开支，从过去星期一起罢工，导致铁塔需要关闭，估计流失大约10万旅客人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清凉，听日有一两阵微雨，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 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东风逐渐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仍然较凉。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再度转凉。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住劏房冇水冇柱嘅独立水费单，都唔知道业主有冇收多我。 业主向租户收取的水费超过交给水务署的金额就是违法。听我的色仔讲，参加分间单位安装独立水标计划，不但可免交水费按金和获免费提供水标，分标后租户更可根据独立水费单按容量给钱，避免争拗。查询及举报热线2824-5000。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Y2K 还趁我么，作曲 Tima Claudia Cole， 朱琳作词，朱琳主唱 Yumi 钟由美。想见便遇见，作曲 Y 笑，作词小美，主唱郭富城。饥饿的毛毛虫，作曲徐继宗，作词徐继宗，主唱李克勤。 谁敢取笑你的美丽？谁会藐视你的贴地？忘记昨日眼光怎睇小你？今天转个身，便远飞。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入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3月1日。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仲记唔记得上年喺威尼斯建筑商年展嘅港创未来香港展览呢？这个聚焦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等环境议题嘅展览，依家就翻返嚟香港举行回应展。 我哋希望可以将展览带翻返嚟香港，令到本地嘅市民都可以接触翻原本喺威尼斯展览入边所展出嘅作品同埋概念。因为我们展览的主题都跟香港的市民息息相关，我们都希望本地的市民在自己的文化、社会背景底下去重新探索啊，同埋诠释这些作品，增加他们的参与度啦，同埋联系嘅。 展览分别以领土转型、建筑转型和公共空间转型为主题，交给策展团队项目经理梁德美介绍其中一组参展作品。 我哋其中一个展品咧，就系、是、嚟自 HRR Studio 啦。佢哋嘅团队咧，就系、是、针对我哋而家香港越嚟越严重嘅塑胶垃圾问题，去提出一个解决方法。佢哋嘅项目以取之沙田、用之沙田作为设计概念，喺沙田咧收集咗当地嘅塑胶垃圾，再喺本地去试验点样循环设计呢啲塑胶啦。最后佢哋研发咗一个材料啦。为本地的表演场地创作了12张公共的座椅，他们希望呢利用设计呢可以激发到公众对于废胶问题的关注，也都希望他们可以反思可持续设计对于社区的贡献，去鼓励公众回收。 港创未来香港回应展即日起去到3月11日，中环街市一楼及天桥。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浓情蜜意似酒醉， 天天都每天生趣，为明白热爱会消退，心中的爱不衰。有过去，有人期一堆，心心中永伴随。平平淡淡一杯清水，都心醉。甜言蜜语抹不去，丝丝的甜在味里，遗下来温暖更可取，关心驱散空虚。我信爱朴素也清脆，心心中挂念谁，浓情落日杯中清水，心都醉。人期一堆，心心中永伴随。平平淡淡一杯清水，都心醉。年月净化那杯水，偷切将信的清水，那是每日每夜每天必须，怎么可以失去？有过去，有人期一堆，心心中永伴随。平平淡淡一杯清水，都心醉。 平平淡淡一杯清水，制唔制啊？Vince 你咁中意食嘢 ？OK 啊 ，OK 嘅系咪？即系食得太多好嘢咧，真系嘅。即系只歌其实讲就系、是，即系。一杯清水嘅只歌叫做吓，将 Time in the Bottle 吓改咗做一杯清水，当然系即系自己嘅版本，啊出边揾唔到嘅，咁就呢个系我嘅人生写照嚟嘅。咁啊，唱歌都系啊，有时即系听得太爆嗰啲歌太多，太丰盛啊，哇喺大乐队啊，好激昂，突然间唱翻啲抒情歌，淡淡地，星期日嘅晚上。最適合啦，所以今晚我哋嘅音樂主題就係一杯清水半，而且咧係好少好少揾得翻嗰啲咧，因為你好少飲清水噶嘛，多數都係大魚大肉咧，係咪？今晚我哋嘅歌叫做《滄海遺珠》，有中文歌，當然亦都有英文嘅歌。Goodbye to you, my trusted friend.We've known each other since we're 9 or 10. Together we've climbed hills and trees, learned of love and ABCs, skinned our hearts, skinned our knees. Goodbye, my friend, it's hard to die when all the birds are singing in the sky. Now that spring is in the airPretty girls are everywhere. Think of me and I'll be there. We had joy, we had fun. We had seasons in the sun. But the hills that we climbed were just seasons out of time. Goodbye, Papa, please pray for me. I was the black sheep of the family.Try to teach me right from wrong. Too much wine and too much song. I wonder how I got along. Goodbye, Papa. It's hard to die when all the birds are singing in the sky. Now that the spring is in the air, little children everywhereWhen you see them, I'll be there. We had joy, we had fun. We had seasons in the sun. But the wine and the song, like the seasons, ever gone. We had joy, we had fun, we had seasons in the sun. But the wine and the song, like the seasons ever gone. 一隻嘅一九應該係七幾年啦，七十年代初嘅時候，我哋初初彈民歌咧就會聽到一隻流行曲，流行曲嚟㗎呢隻。好似系有出电影嘅添嘅，咁有个故事嘅。咁呢个原唱者就叫 Terry Jacks， 佢将中间嗰段咧又加咗啲节奏，所以令到只歌就冇咁伤感啦。本来只歌咧就真系有少少歌词咧系有啲伤感嘅，系讲一生嘅离别。歌名叫做 Seasons in the Sun， 啊，希望喺阳光普照嘅日子，大家都会记住佢。Terry Jacks 之后睇个钟话十点九咯，啲时间会即系口头禅都讲咗几万次，过得好快，好少讲话啲时间真系过得慢啊咁，好少，因为真系时间系唔停噶嘛，所以觉得佢特别快。十点四十五分嘅时间，我哋有沧海遗珠嘅歌，搵下谂下先。阿 Boris， 唱啲新啲噶啦。 新啲， 所谓新啲， 新嘅沧海遗珠系咪？ 所谓新啲有个 D 字嘅，因为陈奕迅好多歌咧，话新唔新，旧唔旧嘅，喐下都十几年噶啦，佢嗰啲歌， 十几二十年 啦，系二十噶，分好多二十噶啦，咁所以即系都当系，因为佢而家都仲系一个好喺前线嘅歌手啊嘛，系咪？呢只叫做 真系大开眼界。 哇，咁啊真係大开眼界，大家要其实呢个歌都识㗎啦，不过呢就真係少听咗啊，因为佢又系太多流行曲，所以好多时候都唱唔到呢一首。等我哋大开眼界啦。 先跟我摸下吻一吻，如果我露出了真心，可会被抱紧？镜破坏气氛，谁都不知我心底有多暗，而本性是这么低等，怎跟你相衬？情人如若很好奇，要有被我吓怕的准备，试问谁可洁白无比？如何承受这好奇？答案大概似剃刀锋利，愿赤裸相对时能够不伤你。或者先不要走得那么近，如果我露出斑点满身，可马上转身。早这样降生，如基因可以分解再装嵌，重组我什么都不要紧，假使你兴奋。情人如若很好奇，要有被我吓怕的准备，试问谁可洁白无比？如何承受这好奇？答案大概似剃刀锋利，但你知一个人谁没有隐秘？几双手几双腿方会令你喜欢我，顺利无阻你爱我，别管我几双耳朵共我放心探戈。情人如若很好奇， 要有被我吓怕的准备，试问谁可洁白无比，如何承受这好奇，你有没有爱我的准备，若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 我哋多数听呢只歌咧，都系播紧唱片啊，咁样喺电台度会听到嘅。现场唱呢就比较少。啊，佢嘅演唱会有冇唱呢只歌嘅？ 有 嘅，有嘅，多数唱嘅咩？叫大开眼界，我哋嘅今晚嘅听觉都系大开，因为九点至到十二点，一共三小时里边嘅靓歌再重聚，应该希望可以。当你的耳朵开了之余呢，就能够可以按摩你的耳膜的最好。希望舒舒服服会去到十二点用靓歌按摩。到边时 我揀 你。你揀咩呀呢？ 王杰的歌。 哇，好激的 喎。是得少少的。 你因着我咪喎，你唱烂我咪喎。啊，不过唔紧要啦。因为即有时啲内心激情都得嘅，唔一定要嗌烂佢嘅，系咪？即我好多成日都会讲就话，激情系可以嘅，系好细声都可以好激情。如果你唱歌可以能够控制到呢一种情绪，用技巧搭及，唔使一定大嗌嘅，千祈唔好大嗌啊！歌名叫做《不浪漫罪名》，好伴你无罪。 没有花。这刹那被破坏吗？无野火都会温暖吗？无烟花一起庆祝好吗？让爱恋仿似戏剧那样假，如报警一切都被化，连伤照主角吗？我说我未能定时，令你每天欢笑一次。我没说出一句美丽台词，是你心中一种缺陷定义，留进了眼角里的刺。为何不浪漫亦是罪名？为何不轰烈是件坏事情？从来未察觉我每个动作，没有声都有爱你的铁证。为何苦不浪漫亦是罪名？为何总等待着特别事情？从来未察觉我语气动听，在我呼吸声早已说明，什么都会用一生保证。为何总等待着 事情，从来未察觉我语气动听，在我呼吸声早已说明，什么都会用一生保证。 歌名叫做《不浪漫罪名》，伴你无罪啦， 都几浪漫啊！首歌 好浪漫啊，但系你话好激咧，咁啊，即系啱啱就系我心意中嗰种，好内心好激情，觉得嘅，咁但系就唔会大声嗌出嚟嗰啲，唔会嘈住我哋二千零嗰啲听众瞓觉嘅，啊，唔会吓人嗰啲。不浪漫罪名本来咧系王杰嘅歌嚟嘅，啊，少少即系。佢嘅歌九成九都要好激情噶啦， 嗯，啊， 跟住嚟呢只咧就我特登咧就咧，因为你激情咧，我就要再抒情。点样抒情法咧？就系，当年诶，我哋嘅电台同事啊，啊阿忍者阿李仁杰，咁佢就喺五台，而家佢都系五台嘅高层啦。咁诶，佢就主持咧个节目咧叫做《一起走过黄昏》。咁佢话想有只主题曲，佢亦都好中意一个日本嘅钢琴家，女钢琴家叫做西川由纪江，佢就将呢个音乐，呢个钢琴音乐变成咗呢一首佢自己写词。 红日盖上了轻纱，笑着说远停下，长夜告诉一天终于都结束，要归家。疲倦放弃了去吧，盼望有一个他，传递片片歌声飞过夕阳下，看繁华和喧哗，光影变化仿似画，每分钟变个声，温馨是我家。喝淡茶，最潇洒，清风派我找到他，歌声飘送，轻松走过夕阳下。上了轻纱，笑着说远停下，长夜告诉一天终于都结束，要归家。疲倦放弃了去等，盼望有一个他，传递片片歌声飞过夕阳下，看繁华和喧哗，光影变化仿似画，每分情变个声，温馨是我家。喝淡茶，最潇洒，清风带我找到他，歌声飘送，轻松走过夕阳下。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看繁华和喧哗，光影变化仿似画， 每份情便歌声温馨是我家，喝淡茶最潇洒，清风带我找到他，歌声飘送轻松走过夕阳下。 就叫做《抱抱地球》，即系只诶，一听就知道系环保嘅歌啦。咁啊，不过好可惜嘅咧，就系嗰啲歌词咧就句句中啊，到咗而家咧仲喺度讲紧呢个问题，地球暖化啦，吓啲冰川溶解啦，啲白熊咧都无处可居，全部都一路继续咁发生，所以啲歌可以一路唱到永远。希望大家都会吓。好似我哋唱呢只歌一样，抱抱我哋居住嘅地球。既然咧呢啲头先就 Blowing in the Wind 嚟嘅，不过有中文版抱抱地球。唱开民歌就停唔到啦，因为平时如果我哋有嘉宾咧，就少唱民歌嘅。咁今日有阿 Boris 喺度啦，咁我哋呢个三人民歌队啦，可以拣啲民歌唱。虽然你哋系少唱嘅，但我经常都好希望唱一啲民歌嘅。沧海遗珠呢只歌好得意，我估唔到会系收到咁嘅歌词嘅。当年咧，我好喜欢一只日本歌，于是乎 交咗俾一个填词人，非常之出名嘅填词人，睇佢写啲咩先咁。啊，细估唔到。我想问下边时，嗱呢只歌叫《原野的我》啦，直情嗰啲歌词咧，哇，系梗系郑国江老师啦，九成九。你估唔估？你估系边个嘅咧？你估都估，我自己都估唔到，我都吓一跳。估唔到噶啦，估十次都估唔到噶啦，吓估极都估唔到系林敏聪。 系咪因为你民歌王子形象太深入民心咧？ 佢唔敢写啲嗰啲蚊帐机关枪俾我唱噶嘛？佢即系好多鬼主意噶嘛？佢唔惊我喺足球队我唔交波俾佢嘛？所以佢写咗一条真系好适合我嘅歌，叫做《原野的我》，系真系写得好好，我都好中意。所以到咗今日就沧海遗珠，我同大家再或者同阿林敏聪咧再重温下当年佢嘅作品《原野的我》。伴我歌声轻唱和树梢的小鸟引吭高歌，原野共我挽手轻唱，这清新的空气不错。我抛开夜晚沉着那轻快的自我，忘掉世上每日每天的难过。原野今天引领我高歌，愉快透进心窝，沉着那真斜阳渐去，引出星星挂天上，月影低照，深宵好处多。重重红树接晚风，秋意相和，晚风轻轻将我吹过。我抛开忧伤，回复那轻快的自我，忘掉世上每日每天的难过。期望我一生一生也与你高歌，愉快透进心窝，沉着那真。自我忘掉世上每日每天的难过，原野今天引领我高歌，愉快透进心窝，沉着那真我。阳渐去，引出星星挂天上，月影低照，深宵好处多。重重红树接晚风，秋意相和，晚风轻轻将我吹过。 真系好开心啦！今晚就靓钢琴之外咧，加多咗个口琴，真系好似喺夜晚咧，我露紧营嘅时候咧唱嘅一首歌。要多谢阿林敏聪嘅，真系估唔到佢咁咁正经啊！系成晚唔瞓咧，就写咗呢一只《原野的我》给我。多谢阿林敏聪。好，咁我哋继续二千靓歌再重聚啦。今晚我哋都系话沧海为珠，所以我唱嗰啲歌咧都唔系经常会唱，亦都可能好少好少唱嘅歌嚟嘅。而家咧有一只歌咧就真系更少唱嘅，因为你嚟咧，因为 Boris 嚟咧，我就有啲往事。当年咧，我就系、是、都系喺香港电台嘅，你有冇记得啊？你都系揸住个吉他嚟噶嘛？ 哇，有三十年啦！ 有唔好讲几多年啦，总之系你小朋友嘅时候啦。咁啊，呢个青少年咧就揸住吉他上嚟香港电台参加呢个城市民歌创作比赛，创作噶嘛，所以咧你就作咗只歌自弹自唱嘅，又唔使揾其他歌手代唱，因为其他歌手全部都系代唱居多嘅。咁咧就我系坐喺评判席嘅中间，咁诶听住一个青年青少年咧。就喂，呢个歌我作个波咁样啊，你都几勇敢。原来嗰只歌真系叫勇敢啊，系咪真系好勇敢嚟作？ 大胆去 系啦，想讲咩噶？ 做人要勇敢啲咯。 哦，咁 系。咁 你都几勇敢啊？吓，咁你都够胆。好，就将你当年参赛嘅呢一首歌曲再次重温一下，真系沧海为珠。歌名叫做《勇敢》。 在那繁华闹市中。的人群浩荡又急促，似被牵引。每天的琐碎更使我增添苦困，面对现实始终要忍。在我过往记忆中的失意的打击不止千百次，教我多担心每次新的开始。不信命运，我要勇于去尝试。过去的已过去，不应再落泪。再拾起心中的破碎，应知对世态世事无惧。以往的失足气馁，要奋起去抹干眼泪。再次点起冲天斗志，纵使不会满意，也去干一次。在我此生结识的知心两朋，愿再有关心叫我兴奋。每每我伤感，会得到悉心的指引，要我尽力舍弃灰心，再次重振。过去的已过去，不应再落泪。再拾起心中的破碎，应知对世态世事无惧。以往的失足气馁，要奋起去抹干眼泪。再次点起冲天斗志，纵使不会满意，也去干一次。过去的都已过去，不应再要落泪。再拾起心中所有破碎，应知对世态世事无惧。以往的失足气馁，要奋起去抹干眼泪。再一次点起冲天的斗志，纵使不会满意，也去干一次。 当你当日自己揸住吉他唱呢只勇敢嘅时候咧，我已经有个直觉，就觉得你，我唔知道你做咩噶当时，你就参加嚟玩下噶嘛。我觉得你应该系同音乐吉他不解缘，即系呢一世你应该都要做音乐。又俾我讲中咗，即系我好彩，多谢阿 Boris 将佢当年嚟香港电台参加比赛嘅就得奖歌曲。自弹自唱自作自首， 好勇敢嘅， 好勇敢啊！因为歌曲嘅曲词都系你写嘅，咁所以咧就哇，呢、這个后生仔真系有 talent 吓、啊，又能够作曲，又能够作词。今晚有 Boris， 有我，有另外一位拍档咧，你好多好多歌咧令我哋惊喜嘅， 系咩？ 今晚你尽量将你嗰啲令我哋惊喜嗰啲歌，嗰啲沧海遗珠。平时冇乜机会唱嗰啲，挖晒出嚟。 因为之前咧，咪有一集《中年好声音》咧，咁啊，全部歌手要拣啊，魏娴老师嘅歌嚟唱。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好似见到冇人拣呢一首 啊，冇啊，冇啊。 竟然冇人拣一首，但我有个几中意，以前细个都好中意听呢首叫《换味》。 系魏娴好多歌噶嘛，有啲歌你唔 hit 唔到咁多嘅 ，hit 唔切噶嘛。咁有啲玩玩下嘅换味，冇人理。即系有冇换味咧？会唱下，系咪用换味嚟唱？因为不过魏娴好少玩啊，太少跳舞街最换噶啦，已经。 事，曾成就一生的意义，这真心的一次，仍期望继续爱吧，即使多投资也愿意。 陈百强的歌好多好多，我哋都好熟悉，好流行。有啲歌当然听得少啲，非常喜欢呢一首陈百强嘅《我的故事》。着以往故事的脸，走进再走出一天，双眼的茫然，偷看每天，似是完全无记忆，似是完全无认识，沉默里回头望身边的改变。事后对我继续欺骗，总会等到新一天，一个青年人为谁眷恋，似是完全无意识，似是完全无目的，然后却仍然愿企在遥远。可否感到给你望见到的不是我，问问声我为何只会日日过，想得太多，谁都知爱永远不变，只要彼此都相恋，苦痛的要传，女人不浅，往事全无痕迹，困在重重墙壁，谁没有从前让快乐重建。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香港考察，早上在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陪同下，考察市区地区治理最新情况，到黄大仙一间酒楼和地区人士饮早茶，了解当区情况，并就地区民生议题互动交流。夏宝龙之后由李家超和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陪同考察深水埗社区客厅，了解特区政府精准扶贫项目的进展。夏宝龙中午由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和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陪同和大律师工会和律师会的代表进行座谈交流和工作午餐会。夏宝龙随后在李家超陪同下和二十几位本地主要传媒的高层人士和知名时事评论员代表座谈交流。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将在星期三发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面对财赤，运用有限的公共资源时， 希望能够更聚焦、更有效益。又说香港在国家的发展大局中地位和功能独特，要把握，要将机遇化为成果。陈茂波的最新网志附上一张相片，没有上镜的陈茂波双手拎着一本誉为神稀释的封面，引有2024至2025财政年度预算案的文本，台上就摆放了他过去发表的七份预算案，每本的封面颜色不同。陈茂波说，外围仍然复杂多变，地缘政治局势持续紧张，利率高企，不明朗不确定因素交织，影响经济增长的力度。他预期今年经济会逐步改善，他期望各行各业的经营环境持续好转。位于黄大仙的息息园过渡性房屋项目可悦居提供200多个单位，上个月起陆续入伙，预计受惠大约500人。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项目落成启用礼致辞时说，项目地理位置、服务和交通配套理想。据他了解，一开始已经收到1300个申请，成绩非常好，希望成为过渡性房屋项目入住率之冠。何永贤预计有大约10600个过渡房屋单位在今年落成启用，之后会有3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落成，希望能够帮助更多有需要家庭。项目楼高4层，合共提供超过220个1至2人单位和3至4人单位，以及一个无障碍单位，月租介乎2500至5800元，为长期轮候公屋或者居住在不适切居所的基层市民提供至少2年过渡房屋。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今日在金门附近海域展开执法巡查，期间海警舰艇采取编队航行，识别查证、警戒互娱、喊话警告等措施，加强重点海域执法巡查，有效维护有关海域作业秩序，切实维护渔民生命财产安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早晚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偏北风，东风逐渐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仍然较凉，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再度转凉。现在温度是1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明天地图》，作曲曹朗，作词杨希。主唱唐妹， 你不需惊怕望不到行不到明天，不知道要相信办法能找到，仍很早前方必有路。 秋作曲陈巧威， AP 潘宇谦，作词殷敏贤，主唱 MC 张天赋。 为何爱你不到无从伸手， 最佳女团友，作曲 Jamie Jan 张天荣，超通潘超彤， Georgina 陈乐儿，苏道哲作词，小黑主唱 Venus。 一次吃落别忘记那地方，于商店齐上齐落变身购物狂。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入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3月1日。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城市无间跃动源于清新空气无界限流动， 空气质素持续改善，全赖政府投放资源同市民共同努力，因加得减，令空气污染物浓度大幅降低。要延续呢份成果，我哋可以从生活中嘅小事做起，例如选用公共交通工具同更环保嘅产品，减少污染物排放，为香港注入清新力量。 老板，啱啱个女升大学，呢排经济有啲负担啊。 唔使惊，公司有家庭友善雇佣计划，当中有啲项目有机会支援到你噶。 我哋公司都有个基金，可以俾员工申请贷款资助，减轻子女读书嘅负担噶。 要了解更多相关资讯， 密切留意晨光第一线，家庭友善在职场， 家信守一生。 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情待破晓，清早似初吻，丛林内鸟声，初春报晓。听众赞春永，清新鸟语总赞神气，是留在世间美好音韵。云后见曙光，驱走了灰暗，神下若世沙，轻抚我心。夜声音，清洗困恼，静见内心。愿重拾笑声，放开忧困。 翻嚟二千零歌，再从最后一个部分啦。唉，真系时间太少啦，11:00。唔系零啦，系11:40，我哋还有20分钟嘅二千靓歌再重聚。今晚我哋已经唱咗咁耐，如果你刚刚扭开收音机咧，我哋其实同阿 Dis 同埋阿 Boris， 即系郑明啦，咁我哋会有个主题咧，就系沧海遗珠。而沧海遗珠之中咧，我最尾呢一个部分想出一个歌题，歌题咧就系同大家讲 good night， 讲再见嘅。所有歌都要系咁。一陣間你哋一日揀一首，我而家先唱一首又鐘又英嘅，今晚最後都唱相遇嘅歌曲，呢個叫做有緣再見，下個禮拜咯。 Visions of you in shades of blue smoking shiftingLazily drifting, my darling, I miss you so. Time goes by, no wonder my senses go reeling. Your eyes so appealing, I see the through. When will we meet again? When will we meet again? When?Seeming to start and end with 梦在眼前，但偿幻变，风雨岁月，人是沧桑变，盼望着那时相见。别与离，问谁幸免，装作欢笑面，但仍泪珠一脸，那月那年相见。 When will we meet again? 收文嘅再见，边时 春青葱里飘雨，无尽冬天的蜜语，也因春天开始炎夏，风吹过此处，唯愿让一生 是俗世的变迁，离别是说声再见，背影跟背影走远，是眼泪放眼泪继续闪，一生之中说过多少再见，一生必经这种挑战，感叹无限次的再见。 向天使唱的再见，未再见住，我们有 Boris 为我们唱张震岳的歌。不要走啊，他说了再见，一路说一路走都可以的。歌名就叫做大家都熟悉的爱我别走。 时候还是一样，夜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我不敢想得太多，因为我一个人。迎面而来的月光拉长身影，漫无目的地走在冷冷的街，我没有你的消息，因为我在想你。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再给我一点温柔，我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样，夜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我不敢想得太多，因为我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走在冷冷的街，我没有你的消息，因为我在想你。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你不爱我。 走，多谢晒 Boris， 唔好走住，因为仲有几分钟，我哋都会再唱一啲好好听嘅《沧海遗珠》嘅 Goodbye Song， 希望大家有个甜蜜美梦。Goodbye， 甜蜜 Goodbye。Goodbye, Jimmy, goodbye. I see you again, but I don't know when. Goodbye, Jimmy, goodbye. Wind is blowing, rain starts to fall. Train is tooting this long.Lonesome call, wheels are clicking the way down the track. Count the days till he's coming back. Goodbye, Jimmy, goodbye. Goodbye, Jimmy, goodbye. I'll see you.But I don't know when. Goodbye, Jimmy, goodbye. When he has traveled the land and the sea, he'll stop his roaming and come home to me. Give me a kiss for each tear and each sigh. Till thenMy Jimmy, goodbye, goodbye, Jimmy, goodbye, goodbye, Jimmy, goodbye. I'll see you again, but I don't know when. Goodbye, Jimmy, goodbye.时间到咗二千靓歌再重聚嘅尾声啦，咁啊唔紧要，我哋想即系所谓唱 goodbye 啫，咁我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即系星期日嘅晚上九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再相见再相逢。Jimmy goodbye， 有只中文我嘅版本。夜高枯冷一片。晚风吹过秋千，谁在秋千里思忆千遍？远方飞过小燕，翩翩的小燕掠过几片，可惜此景致未有改变，秋千的一角万倍灰暗，燕子苦笑真亦到天边，野草枯冷一片，黄昏赶上炊烟，人在秋风里，秋风转冷，哀伤不会改变。 爱心不会改变。Goodbye, Jamie, goodbye. Goodbye, Jamie, goodbye. I'll see you again, but I don't know when. Goodbye, Jamie, goodbye. Goodbye, Jamie, goodbye. 时间到了11:58，希望大家听着香港电台第二台的2000丽歌，再重聚可以慢慢进入梦乡的美定。不过当然啦，你唔舍得瞓，听紧仲有好多靓歌，因为陈小宝会准备喺二台出现，全部都系劲靓嘅英文歌。 雨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如知，随时梦醒身边，可找着你。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远痛寻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如知。凌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梦醒身边可找着你。 Have a nice sweet dream。 多谢晒 Boris 郑明和电视，同埋你 ，Good night。